面对时代的汪洋大海，他软弱地固守昔日的生活方式和情调，渐渐地沉溺。80年代，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尧难逃劫数，与一名叫老柯勒的怀旧青年发生奇恋，余光暗淡，心怀热烈，却意外地死于非命，饮恨黄泉。在剧中，张璐扮演王琦尧，张铎扮演程先生，陈皎莹扮演吴佩珍，吴静扮演蒋丽丽，高新昌扮演裁缝，贺巨扮演小郎，杨少林扮演李主任，徐姓扮演王母，陆艳芳扮演张妈，朱茵扮演严师母，周野芒扮演康明训，周浩扮演萨沙，李志良扮演中年人，张铎扮演老柯拉，邵问扮演长角，陈皎莹扮演张永红。 小姐穿的这件婚纱真是太漂亮了，那怎么样程先生？ 好了好了 好 了 啊， 妈，瑶瑶你快出来吧。 这件婚纱嘛，一定要简单，花边嘛不要 啊， 皱褶呢也不要太多。 程先生，这么一来这件婚纱就一点噱头也没有了。 我就是不要噱头，一点噱头都不要摆。瑶瑶，我想让你穿最简单最普通的婚纱出场，退到底。 退到底？ 你想啊，这次上海小姐的竞选压台戏嘛，是穿婚纱出场表演，而这个婚纱呀都是大同小异，到时候呢一定是人人在这上面大做文章，搞得满台的堆沙叠皱成了服装表演，人呢反倒被淹没了。这个婚纱呀是个大福， 是最难出新意的。我想我们既然出不了什么新意，那么不如就穿那种最简单最普通的出场，这样的话反倒可以突出一个人。 说得太好了，可是程先生，这样一来的话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寒酸相啊？丽丽，你说呢？我们都听程先生的吧。好了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快拿去改吧，不要耽误了大事。 蒋小姐，只要王小姐当选了上海小姐，对人讲一句，这件婚纱是我做的就可以了。 你倒是蛮精明的嘛，快拿去改。 是。 瑶瑶，晚上我们一块儿吃饭吧，我已经在康餐厅 Nobury 定了位置，还有上次给你拍的照片我要送给你。 好的。 蒋小姐，晚上我们一块儿吧。 好的呀。 那你们在这坐一会儿，我去煮点咖啡给你们喝。 我跟你一起去吧。 不用了不用了，你们慢慢聊。 忙着替我设计服装，冷落了你了。 我觉得你不应该参加选美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竞选上海小姐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纯洁那么高尚了。 那我倒要听听到底有什么不纯洁不高尚了。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，应该懂得女性解放的道理。竞选上海小姐只不过是一场达官贵人玩弄女性的游戏罢了。 我倒不这么想，竞选上海小姐正好是上海女性解放的标志，是给女性以社会地位。要说什么达官贵人玩弄女性，那就更不通了。你想想，不也有大亨的女儿参加竞选吗？难道他们还会亏待了自己的女儿？ 这就对了，竞选上海小姐就是那些大亨送给他们女儿或者情人的礼物，其他的人都是做陪衬，是玩弄里的玩弄。你 这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，在家都是女儿，出门全是小姐，有什么她是我不是的。再说了，一开始呢我倒并不是存心要去竞争的，是听了你和程先生的话，顺水推舟，水到渠就成，水不到就不成的。现在啊，要是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吗？我倒是想退也不能退了，我偏倒要奉陪到底，一争高低了。乔丽丽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呀？乔丽丽，好了好了，要是你真的那么不高兴的话，那我退出算了。 我不是要你退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那你是什么意思了？ 我不知道的。 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了？ 瑶瑶，我爱上程先生了。 这是好事情呀，你哭什么了？ 瑶瑶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有谈过恋爱。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 他蛮好的。 就是什么？ 就是人有点呆。 那不是呆，那是 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心，我在家里一点都不开心的。瑶瑶，你知道吗？我父亲 在重庆又娶了另外的女人，而我母亲一点反抗精神都没有，整天只知道苟且偷生。瑶瑶，总有一天我会离开我的家庭的，我要和程先生在一起，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。 什么新生活呀？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瑶瑶， 瑶瑶， 瑶瑶，吴佩珍，你来了， 来了。 丽丽好， 你好。程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吴佩珍小姐，我想请你替她拍些照片，可以吗？ 可以，可以。吴小姐，请吧。 谢谢程先生。 丽丽，帮我挪一下灯。 好的呀。 准备好了吗？ 好了。 看这儿啊。 嗯。 底片用光了。好，没关系的，我去买一下啊。 哦，不用了，程先生，这太麻烦了。 好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商店嘛就在大楼下面，我马上就回来。 我跟你一起去，你等等我。瑶瑶，我真羡慕你有程先生这样的朋友，他对你可真好。 嗯，是蛮好的。 那你呢？ 程先生是朋友，他愿意帮我，我是感激他的，只是感激。珍珍，你看清我了。珍珍，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。 嗯， 像我们这种石库门里普通人家出生的女孩子，要想有一个好的前途，除了要有好的机缘以外，就是要有人肯帮你。如果有人愿意帮你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心，你都是应该心存感激的。可这感激呀，也不能感激过了头，失了分寸，目光短浅。要不然呢，被别人看清了不说，你也走不到你想要的那一步。 瑶瑶， 瑶瑶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不但人长得漂亮，头脑也这么成熟。 我倒是不想那么成熟的，可是不成熟要有不成熟的资本呢。 你看，像蒋丽丽那样的富家小姐，她的头脑自然可以简单些，反正一切都有别人替她铺排好的。 那你想到哪一步了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们女人除了将来能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好男人，还能到哪一步呀？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，我说说罢了。 难道程先生还不能依靠吗？人家可是堂堂的留洋博士，洋行里的高级职员呀。 职员职员，我最不要听职员这两个字了。我做了职员的女儿，这是没办法。难道我还要去做什么职员的太太？ 可是瑶瑶， 珍珍，也许你说的对，程先生是个依靠，是个底，将来有一天纵使我王琦瑶退个十步百步，却还有程先生这个底在。 Thank you. 王小姐 啊， 花篮还是李主任送的。 哦，嗯，放那儿吧。 哎， 这位李主任究竟是谁呀？ 他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，是个大官儿。这些花篮啊，可都是李主任送的。 嗯，给。 谢谢王小姐，李主任已经打赏过了。 王小姐，王小姐，李主任，李主任来看你了。 李主任。 王小姐你好。 你好。 真是刑警中人呐，有教有修，连出格的那份愿也有了。 不要拘束，我是趁最后一轮比赛还没开始，特地来给你喊加油的。 谢谢。 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我可是你忠实的崇拜者呀，从头到尾我都在投你的票。 谢谢。 喜欢这些康乃馨吗？ 哦，喜欢。 我让他们用康乃馨做选票，这红的白的都是风情的颜色。 谢谢李主任送的这些花篮。 你已经说了三次谢谢了。 哦， 马上就要进入决赛了，紧张吗？ 有一点儿，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好。 哎，女人的好啊，不是你们女人自己能够觉察到的，女人的美也不是你们女人自己觉得的那一点，恰恰是你们自己不觉得甚至以为丑的那一点。 那李主任觉得我哪一点是自己不觉得的呢？ 看你还是个孩子，可女人会的你都会呀。不要紧张，我看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呀，第三名是没问题的。 哎， 怎么好像不满意吗？ 没有没有，能进入前十名我已经觉得很荣幸了。 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，有一颗平常的心。其实啊，谁是上海小姐，谁是第几名啊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募集赈灾的款项。今晚能募集多少钱你算得出来吗？ 我算不出来的。 老实说呀，我也算不出来。这不关我的事儿。王希瑶 啊， 我喜欢这个名字。这婚纱很合适啊，谁设计的？ 是一位先生，哦，程先生。 程先生，他是谁呀？ 是，说了你也不知道的。 以后说的多了，我不就知道了。很高明啊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其实啊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啊，不适合参加这样的评选活动。 为什么？ 女孩子有两种，一种天生是放在场面上让人追让人捧，是用来出风头撑场面的，还有一种天生是要小心翼翼的放在家里让人疼让人宠，是用来过日子享受欢爱。你 就属于这后一种。 手上拿的是什么？ 啊，是珠子。 啊，原来是珠子。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 哎呀，太大了，我明天给你到老凤祥去买一个。 王小姐，王小姐。李主任啊，王小姐该上场了。 我已经准备好了。 你等等。 思想先进，身体健美，用的活泼有智慧。 我在这儿等你，等你下来，我送你回家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更加美。 主任，主任，组委会想把王小姐评为上海小姐第一名。 我看还是第三名吧，明智时归嘛。 是。 上海的三小姐。 瑶瑶，瑶瑶，瑶瑶。 是爱丽丝公寓，喜欢吗？ 是给我的。 现在呀，这房间现在还是大部分空的，等着你慢慢的去布置。里边的卧室、衣柜也是空的，等着你一件一件的去填满它。好像你不高兴吗？ 上次买了戒指以后，你就没消息了，都快一个多月了，就好像从来没有过你这个人。 好了，这不咱们又见面了。这段日子都在干什么？ 在家数手指头。 数手指头干什么？ 看你去了几日才回来呀。那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 千公文呐、啊。哎，你没看，我这白头发又多了几根儿。 没有，上次啊，我没有机会数。 看得不出来，你还蛮调皮的嘛。 那你就天天在签公文。哎，今天你又签了什么公文？ 把你的口红给我。 做什么呀？给。 这是我要签的最重要的一份公文。 你真坏。 喜欢京剧吗？ 我不大懂。 我知道，你们这个年纪啊，迷的是好莱坞的电影，而我迷的是京剧。哎，自己的家乡戏越剧呀、啊，倒不怎么喜欢。哦，你们上海人沪剧啊，我也不喜欢。越剧的悲是痴男怨女的悲，沪剧的悲呀、啊。是柴米油盐的悲，而京剧的悲是家国天下的悲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 哦，是你？ 像吗？ 你会唱吗？ 你真的想听我唱？好，那我就献丑了。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，又有多么硬。这爱丽丝公寓是女人国，温馨柔软，你只能待在这里。 待在这里做什么呀？ 等我呀。 我总是在等。 我这一生是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一生，怕是自身难保啊。这些事儿能不牵连你们，就算最最幸运。你们是最最无辜的，这些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来，暗室里有只桃花心木做的盒子，里边是金条，是你的。 我的？ 万一哪一天我不能照顾你，你就用它。 不许你胡说，不许你胡说嘛。 明天天一亮我又要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你就在这儿等我行吗？ 时候来的三个月前吧。 那他几时再来啊？ 不晓得，说来就来的。 哎呀，这算什么呀，女人跟了一个男人总该有个名分吧。 瑶瑶，照我讲啊，你应该让他对你有个交代。这种事情嘛，是男人先开口的呀。 要是他不开这个口呢？ 那就随便他好了。 你是嘴硬，你呀吃亏就吃亏在脾气太傲。你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嘴巴硬一点没关系，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是不能再硬的。不是我马后炮，现在想想那个程先生倒是不错的，虽然谈不上什么荣华富贵，倒是可以托付终身的。 嗯嘛，张妈做什么呢？ 啊，太太，衣服拿出去晒晒，万一要走。 谁说要走啊？ 哎呀，小姐，刚才外面又在抓人了。 关你什么事？ 哎呀，这婚纱怎么能晒呀？房间里吹吹就可以了。 哦，那我把这些拿出去晒晒。 电影场试镜头，你穿过婚纱；选上海小姐，你也穿过婚纱。可真到了要穿婚纱了，你却没有穿。 妈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跟了李主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你们觉得像他这样的男人不能依靠，我倒是觉得只有像他这样的男人才能依靠呢。哎，你们要是觉得没面子啊，以后不要再来看我好了，反正我也不会回去的，免得左邻右舍盘三问四的让你们觉得摊牌。你 说这种话真是没良心，辛辛苦苦养你到大，总希望你好了，你倒说出这种胆冷清的话来了。就算你真的做了官太太，我跟你爸爸也不会靠你排头。 人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啊。对了，这些美金是李主任叫我拿来孝敬你和爸爸的，他实在是太忙了，本来一直都想找一个机会大家在一起吃顿饭的。 再忙也不能把你扔在这儿不管呢。 哎呀妈，你又来了。 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得走了，回去晚了你爸爸又骂。 张妈，你做什么呀？ 小姐，我还是想回乡下去。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行， 人家都在讲仗越打越厉害，上海都快保不住了，我男人让我回去。 打仗又打不到你头上，你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这上海打仗，乡下就不打了。当初不就是因为怕打仗才从乡下逃到上海来的吗？现在倒要逃回乡下去。 我男人说乡下地方大，子弹打不着。 我说你男人倒是蛮聪明的嘛。可是不行啊，你要是走了这儿怎么办呢？先生可是说来就来的。 先生已经好久没有消息了，天晓得还来不来。 你说什么呀？你真是个乌鸦嘴。 对不起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回去吧。再怎么样只要男人在身边，心就定了。 男人在身边，心就定了。好了好了，张妈，等先生回来了，我就让你回去。 小姐， 好了，你看这儿有些钱，你啊先寄回乡下去。 我不要钱，我要回乡下去。 你拿着。张妈，我去看电视，先生回来，你快点啊。 想见你一面。 离开上海？你大学不念了，头上的那一顶博士帽你也不要了？ 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 瑶瑶，你过得好吗？ 我不错，很好。 是吗？蒋丽丽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你的事情是我木马告诉我的。 我也知道你木马会怎么说，他会说像她这种出身的女孩子没见过世面的也就算了，这要是见过世面了吗，也就只好走这条路了，是吗？我记得有一次啊，你木马跟我提起你爸爸在重庆的那位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，他是一定会拿我去比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走这一条路，你这是自我毁灭，你知道吗？ 蒋丽丽，饶怎么，哦对不起啊，我又要拿你家的事儿来打比方了。你妈呢是在面子上做人，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我想所谓体面嘛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而陈奶奶是在心子里做人，见不得人却是实惠。要说呀，当然是面子和心子两全为好，也就是个圆满的意思。可是这人呢都是有定数的，如果这命里注定只能面也凑合心也凑合，倒还不如丢下一边要一个满满的半边。这也算是 不圆满里的圆满呢？你这是在硬撑呀。就算是蒋丽丽，程先生还好吗？他失踪了，失踪了。我想你是伤透他的心了。管理员告诉我，大楼上曾经跳下来一个人，当场就死了，又恰巧被一辆吉普车碾过头部，根本认不出是谁。蒋丽丽，你可不要吓我。就是在上海小姐决赛的第二天凌晨，如果那个人是程先生，他一定是为你死的。蒋丽丽，我爱他，可他爱的是你。这个我没有什么怨言，我只是希望看到你们能够幸福。现在呢，一个自甘沉沦，一个生死不明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说你要去哪儿啊？ 去苏北，我要去寻找新的生活。 去苏北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 可惜？你这个样子才叫可惜呢。程先生也可惜。 瑶瑶，我一直是把你当成我最好最好的朋友的，对你我可以掏心掏肺，甚至是现在，我真的很怀念我们以前的日子，也很怀念我们和程先生一起的时光。可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，自己保重吧。 小姐，小姐，静安寺我那边出人命了， 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对了，芝麻，先生用的毛巾旧了，你去换上新的。哦，对了，把那个浴缸再洗一遍啊。哦， 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来客人了。 哎，吴佩珍，是我呀。怎么，我就让你认不出来了？ 没有没有，只是一年多没有看见你了，突然之间你就冒出来了。 你等等，还有谁呀？别站在门口，进来呀。程先生，你看你也不和瑶瑶打声招呼。 王小姐好。 哦，程先生好。瑶瑶，给，是喜糖，是我们的。哦，恭喜，真是恭喜两位了。哎，你们俩别站着，过来坐呀，我给你们去泡杯茶啊。瑶瑶，别忙了，我们马上是要走的。急什么呀？好不容易见一次面嘛。 马上要走的。 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，本来是不准备打搅你的，可临到要走了，不来看看你，这心里像放心不下似的。瑶瑶，上海这个地方让我舍不得的，除了我爸妈，就只有你了。这一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张妈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